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本月29号到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国内油价迎来5连跌，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从今天0点开始，汽油每吨下调370元，柴油每吨下调355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调整为6.44元，95号汽油调整为6.86元，分别降低了3毛和3.2毛，95号汽油跌破7元。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2019年元旦假期期间，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但高速公路不减免小客车通行费用。预计全市滑雪场、景点商圈周边以及各条高速交通压力较大。2018天桥奖颁奖典礼近日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请听报道。 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作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大型音乐剧活动之一，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的演出季从10月到12月，演出12部剧，34场演出，汇集首都市民近4万人。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吕丹： 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呢，今年已经举办第3届了。从几届的发展情况来看呢，我们觉得音乐剧演出季呢越办越好。一个是呢，音乐剧的这个质量越来越高。观众的反馈呢也越来越好，而且呢我们这个票房呢走向也比较好。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觉得呢音乐剧虽然是一个舶来品，在我们国内呢属于一个成长阶段，但是随着我们这个音乐剧演出季继续举办，是能促进我们音乐剧的健康成长，使这个音乐剧的市场更加繁荣，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音乐剧的优秀剧目。 据了解，2018天桥奖根据专家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意见，一共评审出3个奖项，其中《小王子》《近乎正常》《想变成人的猫》《牵手》《我 AI 你》获得优秀剧目奖。此外，还评选出了优秀表演奖和最佳制作奖。吕丹副主任介绍说， 我们现在的音乐剧演出季呢，重点是扶持原创剧目，可能未来呢，应该音乐剧的市场应该是让它自己走向市场化，培育更多的喜欢音乐剧的观众，使它能够在一个健康的市场，能够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正常成长。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非常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不过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只有-0.3度左右，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而且空气特别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晴，偏北风 2-3级间4级， 最高气温零下3度， 最小相对湿度1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偏北风 2-3级， 最低气温零下12度， 最大相对湿度2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宋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 一段声音，送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 2018到2019 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六的下午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静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诵读小站寻找特别人的寻找诵读人的特别节目。那还有两天呢，我们就要迎来2019年了。为了让大家的这个跨年之夜有一点点不同的选择，过一个更有意义的新年呢，北京电台从12月1号特别策划了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活动。那我们想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跨年之夜。那这个活动从12月1号正式启动以来，我们也启动了一个寻找诵读人的系列活动。我们举办了4场的线下活动，分别是 划青春送岁月，说北京住新年，以这个四个主题呢来寻找诵读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已经逐渐的找到了5位诵读人，他们都参加了前面我说的这些线下活动，在现场呢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阅读，还有分享了他们的一些读书的感受。还有3位诵读人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来认识。那首先呢，我将为大家请出来的是今天做客我们诵读小站的嘉宾，也是北京好声音主持人，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播刘佳，欢迎刘佳。 Hello， 大家好，Hello，北京新闻广播，还有诵读小站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北京文艺广播，说 啊，对对对，北京文艺广播，说惯了，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串台了，是吧？啊，对，新闻广播在隔壁啊， 在隔壁。 对，我们把刘佳请来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寻找诵读人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我们找到的这些诵读人呢，将有机会跟名人名家或者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一起来完成一段诵读。 哎，这是我的荣幸，我觉得。 啊，对，然后就是这样给大家一个机会，也激发了大家这种 很高的一个参与度。你看我们现在通过小程序，通过移动的这个诵读车，已经是陆续找到了这些诵读人，真的是在大冬天里面，这些人的一些诵读之声给我们带来很多温暖。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今天来到文艺广播的直播间也是内心特别温暖。一是呢，其实平时我也喜欢诵读，对我自己，然后也会在自己的个人的账号上，然后发一些就是朗诵的一些暖文章。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尤其是咱们在北京啊，平时工作很忙， 工作很忙很累，晚上的时候，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像这个时间，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公众号听到一些暖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是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一些安慰的。所以啊，我觉得必须支持诵读小站。哎呀， 那这是必须的，咱们台的这个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那同时呢，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在12月31号，也就是 2天之后的一个夜晚，跨年之夜22点，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交通广播和青年广播，从晚10点，对，并机直播的这个跨年之夜的大直播。到时候我和刘佳，我们会在红楼藏书楼的主会场跟大家来分享诵读。 对对对，我们会在11点多 出声，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的那个环节十一点开始的。 对 啊，大家想关注我们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我们的微信号里呢，有所有活动的这些参与办法，还有活动的时间、地点等等的，大家可以来看。那刘佳先跟我们说一下，当天晚上你要跟大家读什么呢？ 我当天晚上读的这个，啊，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响亮，非常的有这个正能量。我读的是流沙河的理想。 哦， 对，流沙河的理想 啊、 哦，然后呢，这个你也跑不了， 对， 咱俩得搭， 对， 还有两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在校生，然后我们一起来、朗诵《理想》这首诗。前两天我们排练了一下， 嗯， 就是伴着那个旋律，伴着那词，我觉得就是当我们看到文字的时候，不知道今天哎一直没介绍今天嘉宾， 对，一会儿那个再跟大家逐一的介绍、 啊。我跟收音机前的朋友分享一下我的真实的感受啊，就是当我们看到文字的时候呢，我们是一种感觉，比如说它看起来好念。看起来不好念，但是当旋律起来，当我们真正用声音表达的时候，你的内心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文字瞬间带给你的那种力量也是不一样的。 哎， 那我也确实能感觉到诵读的力量也在于此。 我觉得你这段话呢，也是充分表达了很多参加寻找诵读人活动的这些诵读者他们的心声。 不能光看，你读出来。 对，而且分享的力量，分享的快乐是翻倍的。 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来认识一下今天走到诵读小站直播间的三组，应该说是三组我们寻找到的诵读人。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大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来来来，我们第一位， 第一位小朋友， 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谁？ 大家好，我叫李雨晴，今年九岁。 哎呦、 哦、 这声音真好听， 好甜美的声音。来， 真棒啊。 雨晴的妈妈， 大家好，我叫吕艳平。 哎呀、嗯、声音也很好听。 大家好，我叫李江。 我这都姓李。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张少鹏。 哎呀，可算有一个、不姓李。 欢迎三，欢迎四位啊， 欢迎四位。 那我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四位我们是怎么找到的。 哎、我还不知道呢，给我介绍介绍。 李江老师，这个大家呢都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里面、 哎， 这个作品列表里面经常会看到他的名字。 是吗？ 因为呢，从我们推出了诵读小站小程序之后，啊、李江这位诵读者的他的作品呢一直是高居榜。 点击量特别高， 点击量特别高，一直是第一名、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诵读小站小程序的高人气的诵读人请到了现场。那张少鹏呢也要介绍一下，他参加活动比较晚，因为我们这个是推出了一个月、嗯、他参加的时间比较晚、嗯、但是他的点赞量的进步的速度是最快的。 哎，就是有自己的这个粉丝的拥趸、 哦、 很多人都支持他。 对，然后这个吕艳平母女呢是我们流动诵读小站、哎、在诵读车上找到的一对诵读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非常激励人的这些关于阅读、关于声音分享的一些故事。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请各位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号里面呢、 嗯、 来表达一下你支持谁，因为最后这个在现场支持人气量比较高的呢、嗯、将跟刘佳一起来朗读一篇作品。 这也是我的荣幸。 那这样咱们先从李江开始吧。 好， 嗯， 来李老师。 那个其实这个朗诵啊，我从小就喜欢。 哎， 嗯，那个可以说这几十年呢，一直叫做钟情不泯。 哎， 嗯，那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上小学，那时候就参加了学校的朗诵组。 嗯 嗯，然后呢，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陕西农村插队的时候，一有空。就常常去模仿广播电台的这个播音员的声音啊，为老乡去。 我觉得李老师声音真的很播音员的声音， 对， 嗓音非常有磁性、啊。 还那个什么呢？其实，在这中间呢，我曾经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 哎， 去考了一次播音员。 你是考一甲还是考主持人，还是就是去面试？ 不是，就是播音 哦， 就是播音 考主持人。 哎，考主持人。 哎， 那时候好像对主持人还是那个什么播音什么没有特别清楚的界限。 哎， 你想那时候很早嘛， 嗯， 所以呢，那时候就说，到广播电台去试试， 嗯， 哎，然后去试试，结果呢，就考上了。 哎，那不挺好吗？ 考上了呢，后来是因为这个广播电台要求是先借调试用， 哦， 工厂说你要么调走，要么就不能走，不能试用， 二选一。 哎， 所以那时候就没去， 哎，没去，有点遗憾， 哎，没去成。 但是就是一直跟广播、跟声音有着不解之缘，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哎， 现在您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是活跃在各个，比如说像社区啊、街道的这些朗诵的活动当中。 对，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我记得这个梁启超在他的那个《趣味于生活》里说过，就是说不敢说这个就是。趣味就是生活， 嗯， 但是敢说没有趣味便不是生活， 哇， 哎，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我的一种趣味， 嗯， 对吧？朗诵呢，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快乐， 对， 我觉得呢，在朗诵过程当中呢，你能去品味这个很丰富的这个感情， 是， 对吧？ 嗯， 同时呢，应该说对你的语言表达呀。这个 社交啊， 哎，对， 都 也都有帮助， 对， 所以呢，我一直就比较喜欢这个，所以呢，就老是去参加一些什么社会上的呀、社区的呀， 嗯， 这个一些朗诵表演，甚至去演演话剧啊， 嗯 啊， 这个退休生活因为朗读而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朗诵以后呢，它就这个。很丰富，是吧？ 是是。 那今天对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也请李江给大家分享一段在小程序里面不一样的作品。 好， 今天想给大家朗读的是 什么？ 食指的《相信未来》。 哎，好事，非常经典。 嗯，我们一起来听。 纸，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撑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哎呀，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非常棒，非常棒。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诵读小站小程序的高人气诵读人李江带来的《相信未来》。那接下来我们快点把节奏调快一点，认识一下这个点赞量上升特别快的张少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来。 Hello， 大家好，这个我是张少鹏。 嗯， 然后其实我的工作内容呢和朗读没有太大的关系， 哎， 因为之前介绍提过，我其实只是保险公司的一名普通的内勤。 哦， 之所以喜欢朗读或者叫喜欢去读书，刚刚这个刘佳老师讲的一句话我非常认可， 嗯， 就是说其实一段文字或者是一篇文章，你真正去读和你发声的把它朗读出来，其实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包括给到我们自己和听众的感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嗯， 对，其实。了解我的人是知道有个小故事，其实在我身上最早的时候，这个我是特别不爱说话的一个人。 是吗？ 啊，对。然后这个上初一的一次这个第一次班会，然后大家做自我介绍，这个在班会上当轮到我的时候，我站在了讲台上，沉默了不到五分钟，然后最后把自己急哭了，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然后鞠了个躬下去了。 哦，当时是特别不善言辞。 对的。 但是现在很喜欢用声音表达自己。 从那以后我就觉着我起码要改变自己，然后就尝试着参与各种就是公众的这种活动啊，只要能够让我去表现，能够让我去发声啊，一直就在展现自己。 嗯， 然后中间其实也很有幸，大概在2004年，就是传媒大学已故的毕征教授， 哦， 也跟随毕老师这个学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就是对我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啊、辅导和修改。 嗯，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更多的让我去发现朗读能给我们带来的对于自己生命的一些丰富的一些东西。 嗯 啊，然后这个 一直到坚持到现在， 坚持到现在，就像刚才刘佳老师讲，也是在一些这个平台上，啊，有自己的账号，就包括刚才主持人讲说为什么上升的这么快，确实是有着一小撮啊属于自己的这个小粉丝存在啊。 真好。 对，那好，那今天呢在现场也即将给大家送上来一段朗读。 他要朗读什么？ 张少鹏要朗读什么呢？你自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自己给自己报幕。 是这样，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朗读这项活动呢，我们可以接触到平时或者跟我们工作生活差异很大的各种类别的这种书籍和内容，所以今天我带来的呢，这个是沈从文先生啊，非常知名的一首作品叫《情书》。 哦， 其实这个从 你要读给谁？ 从名字上来讲，可能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去爱情一类的。 哎，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通过啊这一篇文字或者通过我的朗读，能够大家真正感受到在生活当中属于每一个人的温情。 好，请开始你的朗读。 美好的寓意啊。 情书，沈从文。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她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犹豫了。生命是太脆弱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清新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真，从而更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腾格。在同一人世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次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好，谢谢张少鹏。 哎，结束了。我哎呦，刚才我在闭着眼睛，我在听呢，在享受， 是不是觉得我们 勾起了内心的回忆， 对， 意犹未尽啊。 我们诵读人的这个水平都非常的高， 这是太厉害了。 对， 我觉得意犹未尽，意犹未尽。 嗯，以后大家可以在诵读小站日常节目里面继续听到他们的声音，也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来听到， 就是关注诵读小站公众号。 对，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六正在直播的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请到节目里的还有北京好声音主持人、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播刘佳，欢迎刘佳。 Hello， 大家好，北京文艺广播和诵读小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佳。 嗯，同时呢，还有我们寻找诵读人的我们三位寻找到的诵读者，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大家已经陆续的听到了两位的诵读，一位是李江，还有另外一位是张少鹏啊，都 意犹未尽， 对，都沉浸在了他们的朗读里面。如果您喜欢他的朗读的话，大家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里来支持一下他们，就比如说啊，我喜欢第一位或者第二位，怎么表述都可以。因为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环节，就是这个高人气的诵读人呢会跟刘佳一起来完成一段诵读， 我们一起来朗诵。 对，刚刚呢我们已经认识了两位，还有一位这对母女呢经常我在我们的线下活动里面碰到他们两次。 是吗？ 对，经常大老远的，因为他们住在这个房山哈，住在房山，然后那个经常跑到我们的，不是跑到，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特别的感动。大冬天来参加活动， 在你们现场他们朗诵了吗？ 他们是参加的这个流动诵读车当中的一个寻找诵读人，然后呢，我们就把他们找到了，从很多的参与者当中找到了。那赶紧来跟大家认识一下吧。 身怀绝技吧， 对，来认识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吕艳平。那么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来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觉得我真的是就是从小就喜欢广播，然后我那天跟一个朋友，那靳老师跟我说完以后，我就跟一个朋友说，我说哎呀，我做梦都想看看直播间的模样。 感觉怎么样？跟想象的差不多。 非常激动，我现在包括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哈。我其实和张老师一样，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朗诵， 是吧？ 那从对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就是演讲比赛啊，然后辩论赛啊，然后相关的这些，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是语言对我自己的这种帮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我就在有了孩子之后，我就特别注重孩子在语言方面的培养。那就是我很多朋友就问我，你们家孩子的这个阅读习惯怎么这么好啊？因为他 除了写作业之外，基本上他走哪儿书是带到哪儿的。对，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儿一定脱了鞋先去读书，就这样的。对，所以说呢，我就从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下手比较早，然后从8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读。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基本上以这个绘本为主，然后上了1年级开始读一些小小说，然后呢后面开始读一些大部头的这种文学作品。那我现在我自己给他读的这个文学作品的话有18本，就是小说，就是几十万字的这种。对， 就专门给你们家姑娘听。 对、 哦、 就是我每天晚上给他讲、 每天给他讲。 对对 对, 对, 对、 哦、 然后呢他自己也是现在就是也讲，但是讲的比较少了。他每天晚上自己就是不管多晚自己都要看书。 嗯， 然后像这个哈利波特8册他看了4轮了、 哦、 他会一边看一边读吗？ 来给大家分享两句你在那个就是经常 来小朋友， 来小朋友也说两句。 做个自我介绍。 嗯，大家好，我叫李雨晴，今年9岁。 嗯，9岁已经读了很多书了，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几句话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我最深刻的两句话是在哈利波特书中我读到的，你最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和一句一个人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哇，很有哲理啊。 这个、 对，他经常会迸发出来很多的这种句子，就是一句一句的这种排比句啊什么的、有时候我都觉得啊我都说不出来这样的话。 9岁的小朋友 啊， 热爱阅读的妈妈的引导下、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对于人生的领悟啊、所以足以见得阅读非常重要。 阅读应该从 小抓起。从娃娃 抓起。 8个月抓起。 对。对 8个月就可以抓起了。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逐渐我一直觉得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那在上1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带着他背诗，到现在呢就是他背了有将近500首古诗词。对，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在我们不断的这种阅读和这个就是背诗啊，就是朗诵这个诗词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包括说这个提到的这个黄老师也是。对， 好，黄阿姨。对，那今天因为呢这个 时间有限、 对，时间有限，而且吴艳萍母女呢经常真的是参加很多这种读书的活动，他们从书中认识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对， 那今天我们也让他们来为我们诵读一段。 对，现场诵读一下、 也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他们要读什么呀？ 要读什么呢？来，小姑娘介绍一下。 我们要读《妈妈是棵大树》。 好，我们一起来听。 妈妈是棵大树，我是树上小鸟，每天在妈妈身边，快活的又蹦又跳。热了，妈妈给我绿荫，绿叶摇响催眠小调。冷了，妈妈把我搂紧，雪花谱出春的歌谣。啊，妈妈，将来不论飞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这翠绿的林梢。 我是一片沃土， 我是一棵小苗， 沃土把你滋养， 让我一天天长高。妈妈的爱给我生命一片翠绿，给我人生的田野一个成熟的欢笑。啊，妈妈，我像谷穗那样用沉甸甸的茎藜感谢您养育的功劳。 我是蓝蓝的港湾， 我是离港远航的船帆， 我用祝福和期望为你铺出前进的航道。 我知道前面会有激流、暗礁、风暴，妈妈的港湾 会随时把我拥入怀抱。啊，妈妈，不论遇到什么惊涛骇浪，我都坚定地奔向目标，绝不会有半点动摇。 好， 啊，结束了。 结束了。 哎呀，每次我都闭着眼睛，哎，慢慢感受啊。 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有视频直播，有视频直播的话，我们能看到他们母女在朗读的时候，妈妈看着女儿那种温情的眼神，还有女儿看着妈妈那种坚定的目光。 而且我觉得刚才小朋友读出了一种专业的味道，在咱们学专业的时候叫声断情不断。他声音可能是这个字和下个字之间有一点点的停留，但是他的情绪一以贯之。这么点的小朋友就能搞定这个大问题，看来是情绪的带动。我觉得是情绪的带动， 我觉得就是读的东西多了，有些东西就是你自己他自己就会体会到，就是一个悟字，就自己就悟到。 另外我还有感受，我觉得直播间这个范围太小了，就我就特别建议他们站着朗诵。 对，应该有 一个有点限制他们的发挥了。 对，应该有一个舞台，就像是我们前几位寻找到的诵读人士参加到了我们的线下活动里，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舞台上面，通过自己的朗读呢，是引发了很多人对他们的一种喜爱。 是， 就是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我们寻找到的这些诵读人，他们在生活当中也许不是像我和刘佳一样做着有声语言传播的这种工作， 对， 就是像可能像张少鹏一样是一位警察，是一位这个普通的职工，然后像李江老师一样，原来这个上班的时候呢是一位警察，然后像吕燕平他们母女一样，就是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喜欢读书，非常喜欢朗读，把这个声音传递给更多人，但是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个渠道，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们，也用他们的故事感染了我们。 嗯，得常来我们这儿啊。 我最后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藏头诗哈，就是诵读小站前面四个字，然后在此也分享给大家哈，就是这个诵中华之诗篇，读世界之经典，小我立足大我，站在云端诉说。 哎呦，太好了， 谢谢谢谢， 回头给我节目也写一下。 就是最近我写了很多这个藏头诗，都是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然后做一些，哎，我觉得哎挺好玩的，就 好，那咱们最后呢，就是因为每一位分享都很好，咱们就最后来一个大合诵， 对，我们 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2019年了，大家一起来朗读一篇汪国真先生的《新年你好》。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新年的钟声在0点敲响，预示着那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早晨。新年你好。 北方雪挂美丽的结在树梢，在一阵阵寒风里跳起了晶莹的舞蹈。大街上叫卖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举着那一串串糖葫芦，红红的像火苗，点燃了过往孩子欢乐的笑脸。新年你好。 南国海摇起来还是那么蓝，帆悬起来仍是那么高，快放假了，同学们的心一半已飞出校园，像天上的白云飘啊飘。新年你好。 朋友，我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有那么多的忧郁，那么多的烦恼，那么就让它像去年的秋叶永远飘落吧，再让岁月把它掩埋掉。在新的一年里祝你好运，愿那好运像阳光，像空气，给你温暖，给你馨香，将你拥抱。新年你好。 朋友，我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有那么多幸运，那么多欢笑，那么就让它像去年留下来的种子